春风，我心因何老春风，说不出借酒伤心，夜雨冬，雨点透射到照片中，回头只是梦，无法弹动，迷住凝望你褪色照片中，啊，像花虽美红，如冰霜不动，却像有无数说话，可惜我听不懂。真空，何以敢震动？照片中，哪可以投照片中？盼找到。时间裂缝，夜风中告知我难从你风中，回头也是梦，仍似被动，逃避凝望你，却深印脑中，啊，像花虽美红，如冰霜不动，却像有无数说话，可惜我听不懂。已感震动，

在这张真情流露的专辑当中啊，还有一首歌当时是非常流行的，叫做《分手总要在雨天》，是一首粤语歌曲。我想咱们比较熟悉的呢是它的国语版本，它的国语版本就是那首非常经典的《一路上有你》。马上呢，我们就会听到这首歌。 还需要很多勇气，时间一过，好多话说不出去，就是怕你负担不起。你相信吗？这一生遇见你，是上辈子我欠你的。时间一过，让我爱上你，才有让你离我而去。也许误会里早已注定，今生就该我还给你。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，都是为你。一路上就算是为了分你与我相遇，一路上有你同一点也愿意，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。还需要很多勇气，时间一过，好多话说不出去，就是怕你负担不起。你相信吗？这一生遇见你，是上辈子我欠你的。时间一过，让我爱上你，才有让你离我而去。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，今生就该我还给你。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，都是为你。一路上有算是为了分你与我相遇，一路上有你同一点也愿意，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。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，我们一起欣赏了张学友的十几首歌曲。在今天节目最后，我们为您送上的是张学友2014年12月23号发行的全新国语专辑《Wake Up Dreaming》醒着做梦的同名主打歌。张学友表示，若是从构思开始算起呢，这张《醒着做梦》诞生过程应该会有10年之久，并且他说他的余生呢还是决定奉献给演艺事业，会一直唱到老，唱到不能再唱。我想这就是因为对于唱歌的一份热爱，才成就了今天的歌坛常青树张学友。节目最后把这首《我醒着做梦》送给您。 也够用，可现实像闹钟吵醒了同床的一梦，我醒着做梦，就是痛也痛的感动，誓言像梦话，那就留在梦里背诵，只有在梦中，哪怕还 北京时间